咁上堂嘅唔好多啦，咁所以都今同同大家去分享一段，即係其中一段喺主要所分享個信息，希望同大家同得就幫助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那里是对提摩太作出一个劝勉。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，在开始的时候他说，奉我们的救主神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作基督耶稣的使徒的保罗，他自称是被神所差遣，所奉他是奉耶稣的命来传道。使信俾那因信主作我真儿子的提摩太，提摩太系神，即系个接班人，一个传道上嘅帮手。咁佢咧透过呢封书信嚟到鼓励佢，愿因为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耶稣里边咧归于你。呢、这个强调到即系耶稣基督嘅恩惠吓，同埋呢一个嘅即系怜悯。对于保罗来讲，无论他信耶稣因为他蒙召都是蒙的，蒙恩典，蒙拣选，蒙怜悯。好了，第十二节刚才我读经文里面，这里第十二节都说，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耶稣，因他以我为中心派我来服侍他，派我服侍都有蒙召蒙即差遣的含义。而保罗嗰啲系不配嘅吓，我从前咧系侍奉神嘅，即系曾经逼害个教会嘅，逼迫人嘅，悔即系啊悔悯人嘅，但系佢蒙咗呢一个怜悯，神嘅怜悯唔单止让我嚟认识主得救，亦都蒙恩典能够去即系作呢个传道人，呢个神嘅怜悯，神嘅恩典。因为我系不信不明白嘅时候，不配，即系佢咯。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神来到救赎的，这个看到神的恩典。所以第十五节说，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，使我能够有信心有爱心。跟着再要称重神的恩典，耶稣基督降世是要拯救世人，这个是可信的，是可佩服的。而相比自己，他更加看到神的恩典，就是他自己本身是那种不配罪人当中，他是最差的。然而呢，我蒙了怜悯。短经文里面第二次提到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罪魁，这个罪衰我的人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。这里短经文里面可能我看到保罗那种的恩典满载的心情。今日题目叫蒙恩蒙召蒙福，都有个蒙字嘅吓。咩个蒙恩？咩个蒙召？咩个蒙福？个蒙字系咩意思？蒙字合里边含咗一种嘅唔配得嘅含义啊，唔配得。正如我哋话信耶稣，我信耶稣时咧，即系保罗对于保罗嚟讲咧，保罗信耶稣系咁样，即系唔配受呢个咁大嘅恩典，唔系。保罗觉得自己有咩嘅巴闭啊，唔系因咩行为，有咩道德嘅善行，所以咧配得系纯粹恩典，唔系因为我配得拯救，而系纯粹系恩典嚟嘅，唔系因为行为。正如《所书》二章我哋讲到，唔系因为行为啊，而系纯粹神嘅恩典，出于神嘅恩典，我哋蒙召。如果《所书》嗰度讲到，如果免得咩免人自夸，如果神系因为你嘅行为救你嘅话，人会自夸，因为我叻咯。点解耶稣救我？因为我叻咯，因为我好人咯，所以神救我咯。唔系因为你嘅行为，纯粹系神嘅恩典。可能大家听过一个例子，一个比喻，一个不过唔系太好听嘅比喻，但系一个比喻好贴切嘅。唐传福音就系一个曾经系乞衣嘅人同另一个人讲嗰类有食物，讲一次。一个曾经乞衣，后来有食物。吃饱了，然后跟另一个乞衣讲那里的食物，这个就重复音了。什么乞衣？我不配得的，是不配得的，纯粹是神，就是人施怜悯，所以能够有去吃。这个就跟另一个人讲那里的食物，不是乞衣本身有什么好东西令到人施舍，纯粹是恩典，纯粹是那个施舍人那个怜悯的心。我们想象一下，不会有乞衣说呢，跟另一个乞衣说，昨天有个太太经过，我都不想拿他钱的了， 不過見佢咁誠意咁俾我啊，雙手俾我，我見佢都啊，算啦，咁啊攞佢錢啦，會唔會咁講噶？唔會嘅，唔會嘅。如果咁嘅時候咧，攞錢都覺得，唉，我俾面你攞你錢啫，因為都唔攞你錢，唔會咁，唔會咁嘅。單一同你阿姨講嗰個成物，純粹係得恩典。怜悯不是我们做任何事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份，纯粹是神的恩典。保罗很清楚这一点。有时我作为传道人，牧师有时都会有时都害怕，有时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太 push， 太过欺人信耶稣。有时有恒心是好的，但是如果太過勉強，太過俾壓力啊，太過嘅話咧，有時有人又反呢個嘅後果。譬如話啊，我都唔想信噶啦，唉、哎，係個啊，信啦，見你咁有誠意啊，我都唔好想信噶啦。不過乜信啦先啦，係咁樣信啦嚇啊，俾個面啊。咁其實咧，我發覺冇感恩嘅心嘅，真正。嘅信耶稣系应该存咗个感恩嘅心，啊神恩典临到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啱啱过去咧，即系唔知你兴唔兴奋啊？我细女喺香港都兴奋啊，就系咧，即系查一王子到访吓，啊即系 William 即系到访，带埋个 George， 哇，几鬼咁得意吓，嚟访温哥华，唔知你有冇去咩啊？想象一下，如果 B 省政府之前 send 封信俾你，哎你被抽签啊，可以同王子一家食个晏昼，你会点啊？你会点啊？你会唔会话吓、啊、搞错啊？我咁鬼忙，真系诶、要食晏昼吓，算啦，俾个面你啦，就拨时间同你有冇下午茶啦？会唔会咁噶？会唔会咁啊？唔会。正常的情況裏面，我哋話啊，見王子啊，見王妃啊，啊，即係嗰種我開心，蒙揀選蒙恩惠嘅心，啊，好開心。唔係知配得咩嘢，我配咩啊？但係王子、王妃啊，肯見下我。天父俾王子點相比咧？當然。唔完全唔可以即系比较，但系天父愿意降世为人施行拯救，愿意以我哋为佢嘅儿女，呢个系咩嚟噶？唔系因为我做啲咩嘢，纯粹系神嘅恩典。神拯救我哋，系边个俾面边个啊？系我俾面上帝，所以信入佢啫，系咪啊？唔系。保罗嘅身份其实高噶。他本身是罗马籍的人，住在大苏，大苏当然是一个繁荣的地方。他同样是一个法利赛人，是在一个名师的手下来到入室弟子。所以各方面保罗是一个有尊贵的身份的人，但他不会说我的身份。所以信耶稣是给面的，不是。他没有完全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缘故而不感恩。他完全是知道领受神恩典是感恩不尽，所以在经文里面提到蒙了怜悯，蒙了怜悯是神的怜悯，所以我能够信耶稣，也是神的怜悯，所以我能够奉召作这个传道人。何况罪人当中我有一个罪魁，曾经杀害过信徒、就是神这样的咁自己神都愿意去拯救、去改变、去呼召。除咗感恩之外，保罗仲可以讲啲咩嘢？佢系蒙救赎、蒙呼召，我算什么？但系竟蒙神嘅眷顾。当一个信徒能够有咁嘅心态嘅话，一个信徒能够觉得神嘅恩典临到，虽然说纯粹需要恩典嘅话咧，人生可以唔相同。一个信徒如果咁谂个方向，我话呢个信徒嘅生命就常常充满感恩，因为知道恩典系从神而嚟嘅，并不是因为自己做咗咩嘢。一个信徒会常常感恩，因为知道恩典系白白嘅 一年是蒙福的。而作为一个侍奉者来讲，作为一个侍奉者来讲，如果有这样的心态，觉得我能够侍奉，我能够蒙召，我能够被 神差遣做这个侍奉，是神的恩典的话，有这个心态的话，这些好影响他的侍奉。他是会怎样？会忠心的侍奉，会很有战战兢兢的，哇哇，被神差遣我做这个侍奉，是存着感恩的心，也都存着兴奋的心。看看在前书里面一开始第一章头两节讲到，我是奉差遣的，我是蒙召的。保罗有心态，他是神拣选他作传这个传道。提摩太，你都是，我蒙神拣选，你都要蒙神拣选。我用这样东西为神为荣幸，希望你都是。我以这样东西为战战兢兢而忠心侍奉的，希望即你都是。能够侍奉神是莫大的福分，不是因为我什么厉害，也不是因为提摩太你厉害。保罗自己不会这么想，我自己厉害，所以神拣自己。提摩太，希望你都如是，蒙救恩，蒙召作传道，是蒙恩典，应该谦虚，应该感恩感激不尽。接触过一啲嘅，可能你都接触过一嘅，一啲可能做传道人嘅，啊，或者教即系或者一啲嘅，即系一啲嘅教牧，啊，可能会话，哇，即系我以前啊喺政府里边就系做高官嘅，啊，我以前咧喺边度咧做嘢系高薪厚职嘅，吓，即系啊，不过见神差遣，我哋嚟侍奉啦，不过我以前好巴闭嘅，如果我唔系啊。是什么东西？我以前什么什么的，如果不是因为传道的缘故，现在大把楼收租租的，以前说生意很犀利的。当一个传道如果这样说的话，那你感受到什么呢？感受到一件事，就是他没有那种的蒙召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不是因为自己的缘故，他未能够真正的即放下，蒙召，没有那种蒙拣选、蒙恩典嗰个味道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传道人蒙召嘅时候，好先感到吓拣我，你呼召我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攞咗你，感恩不尽，两种嘅心态，会带嚟两种好唔同侍奉嘅果效，将佢上帝感恩嘅心。一种会上上感谢神的恩典，也都愿意献上最好的给神。那么宋上节在中国在很文初那个年代，很早的年代，去美国来到去 读书，蒙召。他当时拿到很多学位，很多博士学位，但后来他想做传道人，于是回程的时候将那些奖状、那些什么博士衔头在海里面扔掉他，因为这些会成为他的障碍，他只留一张对父母有一个交代，他不愿意被他过去的学历影响到他那个的侍奉，他要清楚告诉自己，我蒙神拣选作传道，不是因为自己厉害，乃是因为神的拣选。这个对宋上帝将来后来一生谦虚的侍奉是有所帮助的，不是因为、你我几把比，你我几把比，你我几把比。所以通常我如果收到这个教牧那些名片，是不是我通常收藏那些简简单单的，太复杂那些列晒他那么多个学位那些，通常我转身就扔掉他了。那些我想对那些人来说，蒙召蒙恩那个味道不会那么重。我看了这段经文，我去看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的故事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的故事， 主徒行传六章在新约的171页，这是很熟悉的故事来的。主徒行传第六章，当时教会出来教会，因为发生一些的纷争，有些的不和，于是就要拣选七个执事来管理管理教会的事情，让十个门徒十二使徒能够专心的来到传道。咁当时咧，点嚟到作拣选咧？喺第三节嗰度就话十二嘅使徒咧，叫众门徒嚟，对佢嚟讲，我哋撇下一切嚟到撇下成个道去管理凡事，唔系好啱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，呢个第一次嘅执事选举，选出七个咩啊？有好名声，被圣灵充满啊，招。即是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件事情。而我们十二使徒本身呢，就要专心的来到祷告传道为事。于是呢，后来就选举，选了七执事，其实包括了司礼反，即在内的七个。你试试想象，这个不是抽签的，是民选的。而条件是什么？条件是要，已经讲过了，好名声，被圣灵充满，即知识来到充足。特别第一样嘢，排第一样嘅，通常都最重要嘅系咩咧？有好，即系好名声嘅，好名声。你想象一下，一个被拣选嘅执事，佢咩心情啊？点解拣你啊？因为咩啊？因为你有好嘅名声。开唔开心啊？问你，开唔开心啊？哇！蒙拣选人好开心嘅，边间都话同嗰啲。揀選的人，多謝你，你看起我，多謝你，你覺得我有名聲的，很開心。我相信當雖然當時是很開心的，我相信當時七執事被揀到是很開心，因為呢條件是什麼？不是好家底，不是好學識，是什麼？有好名聲，被聖靈充滿，這個是肯定，這個弟兄姊妹對當時七執事的肯定，是很開心的，而不會是，有沒有搞錯啊？你提我命，你知道他多忙啊？有冇搞错啊？你咁有玩啊？我做执事，唔系嘛？你估咧？当时执七事系乜嘢？系咩心态？咩心态？我相信系感激，系感恩。感激咩咧？唔单止系神嘅拣选当中，即系当咁你话呢个人民选唔系神选，但系神透过人。既有人的拣选，也有神的呼召，是神人之间一个很奇妙的合作。所以他们不是只是，当时不是只是用人的思想、人的判断去拣选，经过祷告，然后神的感动之下去拣选自己生活当中认为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不是只是靠自己，是人神当中的合作，既有人的拣选，也有神的拣选和这个的。即呼召，但系我可能讲到呢度，你明我想讲乜噶嘛？因为我哋教会都嚟紧咧，都会选举呢一个嘅执事。历计以嚟咧，我哋选执事都有少难处，因为咧我哋教会人数唔系好多吓，即系拣执事咧，有啲教会拣执事咧好犀利，有啲人会拉票啊，即系好执事。咁有啲教会选执事咧，系打崩头嘅。我哋教会又比较谦虚啲，我哋教会谦虚就冇争崩头呢个嘅情况吓。咁但系又另一种情况就系，即系喺以往咁多次里边咧，都有啲困难，因为唔系咁多人系愿意作呢个执事。咁都希望透过呢段保罗心态，同我哋有一个嘅即系同大家去分享。我哋今次有执事会落车，因为嗰啲届满啦，希望你唔会同啲会落车执事讲，你又好啦，挨咗几年，终于落车啦，系咪啊？唔系咁嘅心态，系咩啊？你要蒙福几年啦，都几多人蒙福啦，明唔明啊？系咁嘅心态啊！哇， 蒙即做执事系一个部长，能够侍奉光辉神，简直系福气嚟嘅。你已经享受咁多年啦，不如其他人享受下咧。啊，咁嘅心态啱啦，咁嘅心态。弟兄姊妹，侍奉系恩典，无论做部长、部执事、团契、任何侍奉，都系神嘅恩典临到，而唔系唉，真系啊！你咁多人眼眼眼我，冇事，你揾第二个啊！牧师揾你做嘢，执事揾你做嘢，系想俾福气你啊！你话你唔掂，呢样唔好掂，你唔掂，神掂，神拣得你嘅，就赐你能力。提摩太唔掂嘅，提摩太背景系混血出身。即是容易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容易被觉得是痴等人，所以他就提摩太是一个惊惊青青的人。保罗写提摩太其中一句说话，大家很记得一句说话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不叫人看小你，总要作信道的榜样。不是你掂不掂问题，最重要是你依靠那个掂不掂嘛，神掂，不做你非势力非才能，乃靠我嘅神嘅灵方能够成事。今日圣餐，圣餐领受圣餐嘅心情唔系一个嘢似，唉，真系又今日崇拜又耐啲啦，唔系咁嘅心态。圣餐代表神嘅恩典，既表征住二千年前耶稣基督所为我哋所成就救恩，亦都代表住神今日每天嘅俾我哋有丰盛。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间常常有筵席，因为筵席代表着丰盛，圣餐也预表着将来天家的福分，将来有天家有筵席，都是福分的意思。所以圣餐是含着神会赐福赐丰盛的意思，所以就不是一个循例，不是一个浪费时间，而是一个很重要的感受一下神总告诉我们，透过圣餐告诉你们一件事，就是神的恩典何等的丰盛。所以领受圣餐的神应该有什么心情，应该是一个蒙恩典蒙福气，甚至可以说仰天话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我，我算什么东西，你竟然牺牲十架为我来钉身，我算什么东西，你竟然让我在不同的岗位里面有侍奉，真是很大 的恩典。上一个礼拜呢，就我们有个秋日烧烤，玩游戏，我发现原来弟兄姊妹都很记性，这个都歌都懂，很厉害，因为我不太懂的，这些歌不是我年代，我是后这个年代的，所以但是你发觉大家好识好识歌啊！不如而家今次咧，同你考下你啊，好唔好啊？我唱一段啊，我唱，唔好意思，我唱一段啦。你同我搏，我搏唱最后嗰句唔唱，等你唱我啊，得唔得啊？你估啊？可能唔好多人识唱嘅啫，咁如果你识唱，我唔会大声啲，好唔好啊？你咯，俾啦，点唱咧？即系唱有冇几句？开始未啊？得未啊？请观看到田主的庄稼在面前，辽阔收成没法估计，终于是明不惜一切来回应。耶，犀利喎，搏到喎，咩话？能侍奉你是咩话？最尊贵，我同心祷告，忠于使命，不惜一切来回应，能够侍奉我哋永生嘅神，何等嘅尊贵！ 这个就是保罗的心态，他能够蒙拣选，是蒙充满神的恩典，充满神的怜悯，是怜悯，是 mercy。 神让我们每一位侍奉你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个心态，不是自己有什么叻，是神的拣选，神的开恩，神的怜悯，让我们为此来感恩，也是忠义来交托给我们的使命，因为是不用，是恩典来的，我们把握，我们珍惜，能够侍奉你真是何等的尊贵。也都再一次将来的执事选举仰望，教会需要很多挑战，需要有心有力的弟兄姊妹起来承担责任。神啊，我们凭着信心将来的执事选举仰望，我们教会整体来讲需要更多侍奉者来参与，因为面对侍奉者不足，以至现有侍奉者疲于奔命的情况。神啊，什么叫侍奉？什么叫恩典？为什么保罗常常书信里面讲蒙恩蒙怜悯，让我们同样感受到能够侍奉你那种喜乐，那种福分。神啊，透过侍奉让我们蒙更多的恩典，原来能够侍奉你是你要透过侍奉让我们更多的祝福，更多的福分，更多的真的 上等的好处。神啊，让我们把握，让我们珍惜，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我们圣餐之前，我们上一首诗歌，一同起立。我们再一同第二节，他神灵上王立故旧十架，舌受辱与痛苦记号。神爱子主耶稣为我们被钉死，这十架是我最爱最宝。过爱高举诸十字架，愿将世上去永存放下。生要背负十字架，到那天可换共义冠冕。要过十字架，被世人所轻视，我却以十架为宝贵。神爱子主耶稣，舍弃天堂荣华，愿背负十架往各国他。故恶爱高举诸十字架，愿将铁上去永存放下。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，到那天可换共义冠冕。我请两位上来。